心底水滴透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远航的水滴多么辛劳，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，让我们的水滴好好睡觉。 悄悄，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，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 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，来到朝霞映红了海面，看我们的战舰又要起锚。